随着北京东三环沿线导流带的逐渐安放到位，东三环的主路大修也正式的启动了。而此次大修，北起三元桥南，南到分钟寺桥东，全长达到了10.86公里，计划在11之前完成主体的工程。而施工方呢，也呼吁市民朋友要及时的通过交通部门的微博和微信了解施工的状况，尽量的绕开周边的道路。当行驶到施工区域的时候，要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确保安全。自2016年本市启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作以来，经过了各部门和各区的共同努力，本市既有的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取得进展。市住建委房屋安全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已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电梯达到了45部，除了45部已经投入的电梯之外，同时还有23部的老楼加装的电梯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关注天气方面，随着入伏天的到来呢，高温高热高湿的桑拿天也正式来袭了。在这里呢，9691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食最好是以清热解暑为主，可以多吃西瓜、苦瓜和绿豆等等，不要长期的待在空调房当中，同时空调房也不要长期的关闭，尽量的不要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面对伏天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

是飞翔，我也很想他。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也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我们都一样， 是你不知道的事。

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管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 我一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花一样绚烂。